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之际，外国团体和人士向我国驻外代表机构送来了花篮。送来花篮的有老挝人民革命党对外关系委员会、国防部、老挝朝鲜友好协会、俄罗斯伊格里莫伊谢耶夫国立模范民间舞蹈团、滨海边疆区工会联盟、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和党中央委员会一些委员、贝宁社会主义党主席、缅怀金正日大元帅厄瓜多尔委员会主席、香港金利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秘书长等中国一些单位的人士。花篮被敬献到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太阳像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太阳像、卓绝伟人在一起的影像美术作品。另外，金日成、金正日基金理事会共同理事长和意大利综合投资集团董事长分别向我国代表机构送来了花篮和大型花盆。